嗰、那個世界好似咩都可以發生咁啦。咁但係佢係揼得 OK 嘅喎，你係覺得佢個世界觀係完整喎，係一個世界嚟 嘅 喎，可以存在喺唔同星球，仲有其他嘅人發生好多嘢嘛，咪就因為人哋個世界觀揼得靚咯。咁、 嗯、 人哋咪可以發展咯、做完咗第一個故事可以做大嘅故事咯，唔緊要㗎，因為人哋係成個世界嚟噶嘛。 嗯， 系啊，唔系得一个人噶嘛，系啊，吓 anyway 啦，咁啊，吓、啊、即系唔知啊，讲再讲都冇用啊，因为我讲过好多好多次啊，讲咗十年噶，基本上系咯，咁咁、如果大家都系唔想去学嘅，唔冇办法嘅，系啊，咁我所以咪话香港咪冇科幻、 嗯， 我非常之认同啊李伟锤博士个讲法，就系香港以前系少科幻，而家系冇科幻，以前最少有倪匡嘅，有几个嘅吓。啊而家冇噶啦 ，OK， 基本上都系乱写啊咁啦，系啦，啱唔啱啊？即系大家睇科幻同睇鬼故，亦都开始唔系好分得好清楚，系嘛？咁但系、哦，咁咦咁唔系啊？头先我哋唔系仲赞紧套《散步心路》，最开头好似鬼故，系佢开头好似鬼故，但系佢其实系科幻啊嘛。 嗯， 但我睇香港人其他嗰啲古仔咧，系开头好似科幻。 后屘系鬼故， 睇睇下，其实系系神怪，佢唔系鬼故，其实系神怪嘅， 系 吓，系咯，咁、又或者咧，你好似咧系讲到嗰啲咩咩车站啊，咁又话咩古怪啊，咩事啊，咁嘅最尾其实系佢都话系外星人，原来咁，但系神怪啊，所以嗰件事系神怪，点解会神怪咧？我讲外星人，咪因为你个设定唔够衰嚟，就变得好 V 混混。咁你好 V 混混咪神怪咯，系啊，你如果你設定夠衰嚟，你啲嘢係有解釋，我唔係話要合乎科學喎，好多人唔明，有解釋可以係唔合乎科學嘅 ，OK？ 但係你有解釋，有你自己個解釋， 嗯， 嗱，即係好似呢一套戲，即係嗰啲外星人都唔係人嚟嘅，淨好似鬼咁樣，咁合科學咩？點解唔得咧？咁有可能啲外星生命體係一種能量形成嘅意識，或者咩都得㗎。 是啊， 虽然佢冇讲，咁冇讲又一种留白嚟㗎喎，佢反而佢冇讲好啲喎呢度，佢总之就解释就话，我哋你平时系唔会见得到我哋嘅，咁佢哋必须要呢系上一个地球人生你先可以同佢接触，咁佢讲咗㗎，咁佢又冇讲喎，其实佢哋本来系点样嘅的确吓，佢冇讲过，但咁佢冇讲过，都冇 V 混混咁，因为佢冇讲过啫，我话佢好似鬼咁啫吓，咁到底佢系咪真系鬼咁呢，定系其实佢系点嘅呢，但是他用个精神来跟你连接呢，就是怎样呢，其实你不知道的。但是他在另一个次元的呢，你又不知道，他没有解释到，这个的确是。但是他没有解释到，就不是说他给了个 V 混混解释你嘛。 嗯。 是咯。即是他有少少描述，但他又没有完全去讲清楚的。 嗯。 那他有讲过说他们是没有，即是他有问过他的，他讲家族嘛。家族即系家人啊，入唔喺家族啊嘛，咁佢问佢咩，即系点？你哋唔知道咩？咁你哋系点噶？咁佢话佢哋系只系有伙伴嘅呢个概念嘅啫， 嗯， 就冇家人呢个概念嘅，系啊，系、啊，佢有咁讲过嘅，吓， 嗯， 咁佢话佢哋出世都已经系咁噶啦，吓、啊，即系唔知肉嘅，都唔知点出世嘅，佢又冇详细解释，系啊，即系都话佢哋都唔知系咪生物嚟噶咯。系啊，唔知佢系点样嘅吓，咁呢啲再怪呢个生命体咧，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解释嚟噶嘛，即系佢哋一个同我哋唔同嘅 life form 啊，即系如果你话 alien 话嗰啲，咁其实佢都系一只生物嚟嘅啫，佢唔系地球生物，即系佢都系一只生物，咁但系呢啲咧就唔同嘅，佢系一种完全同我哋完全唔同嘅一种生命体嚟嘅吓，咁佢就冇尝试去解释其实佢哋点，咁但系就总之佢话咗俾你听，同我哋好唔同。我哋解释唔到俾我哋知嘅， 嗯， 咁都得噶，咁都系一个解释嚟噶，大佬你唔好话咁你真系乱咁 解释咗佢 有解释，冇错，所以我哋唔系要求啊，你有个好合理或者我哋听得明，咁其实我哋可以系听唔明嘅，因为我哋唔系外星人本身系咪？咁我哋又唔系佢哋咁嘅，咁佢讲唔到俾我哋听唔出奇嘅，唔能够用我哋嘅言语同概念去理解唔出奇嘅。唔能够形容都系一种形容嚟㗎嘛，唔知大家知唔知。 嗯。 咪即其实黑色嘅神话佢又有讲过㗎。佢嗰啲所谓神系点嘅呢， 咪即係佢嗰啲即係怪物啦嗰堆下、嗯、其實點佢就怪到不能用言語去形容啊。 係。 呢、這個咪形容囉。 嗯。 即係你反而你用一樣嘢形容佢都唔怪嘛啊佢成隻曱甴咁樣咁咪成隻曱甴咁樣都唔係怪啊係咪唔係啊佢同你講佢怪到你唔能夠描述到啊。 嗯。 係咪 係。 系咯，咁呢个最怪啦，系咪？怪到描述唔到最怪啦，系咪？咁但系佢都系一种描述嚟噶嘛，你唔好话呢个唔系，呢个都系描述嚟噶。其实佢有描述噶，系咯。咁其实我哋系要呢啲咯，即系如果你系唔能够讲到嘅，你其实你冇谂到嘅，咁你咪咁讲咯，你咪佢怪到不能够用言语去形容咁咯，系嘛？即系嗰条女点丑样法啊？丑样到不能用言语嚟形容，咁咪讲完咯。即系你话佢成只猪咁，你都形容咗啊嘛？ 系， 系嘛？唔系啊，唔系我形容唔到佢有几点样形容啊？形容咧，总之好丑样，所以我唔能够形容咁丑样。咁你话咁，你就觉得好丑样啦，系咯，一定好丑样。 系， 呢个丑样真系天下无敌啦，系嘛？系咪啊？咪有时啲武侠小说都系咁嘅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佢其实呢种都系一种形容嚟噶嘛，即系我意思系咁啫。你唔系一定要俾到一个真系好具体，但系你唔该都描述一下。咁但係其實而家好多作品都係冇㗎係欠咗呢樣嘢㗎。係。係。係。咁你俾返少少你自己故事入面嘅你自己嘅解釋唔係要合乎科學你俾返少少解釋啫。咁而呢啲故事呢佢係有㗎。即係佢有需要嘅位呢佢係有解釋俾我哋聽啊點解會咁嘅咁佢即係佢又會及時佢又諗到你會問點解會咁嘅㗎喎。即佢了解讀者去到嗰個位咧，已經成頭問好噶啦，佢會知道，咁佢就會講翻啲俾你聽嘅嚇。 解咗你少咁啦， 係啦，解少少嘅嚇。咁你唔會話不停，我越睇只會越多問好，咁就唔好睇噶啦。如果你估真係咁就， 嗯， 嚇，即我越嚟越多問好，但係你一個都冇解過，咁你越嚟越抌越嚟越多嘢俾我，但係你又完全唔解咁，咁做咩咧？咁我點樣了解你個故事咧？但係而家好多啲咁嘅故仔噶。 嗯， 唉，好多噶，佢以为咁咪劲咯，系嘛？睇唔明先劲啊嘛，而家佢哋觉得系， 嗯， 系啊，一 Westworld 系咁噶嘛，睇都唔知做咩噶嘛， 嗯、 即系睇到唔知做咩，原来就系劲啊？咦，咁样，咁啊即系你讲完咯，唔知你讲乜就即系劲啊？讲完等于冇个系好多节目佢哋话劲咧，就系咁咯。佢由头到尾带你游花园，同埋其实系冇讲过嘢噶嘛。即系到到佢终于讲正题啦、啊，但系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咯、啊。咁、你搞咗、啊、搞咗几粒钟、啊，仲要嗰啲节目，你唔好以为、啊、即系当然长过我哋嘅吓。咁、啊 嗯、 但系我哋都系一步一步啫，系啦。咁我同你讲嗰啲都同你玩三四粒嘅，咁但系玩三四粒都原来都冇入过正题嘅、啊。系啊，到佢入正题嗰下讲唔够两句，哦，今集时间又差唔多啦。喂，佢哋就唔知点解咧，翻听又翻听，翻听又翻听，话要翻听，点解要翻听咧？其实基本上头先，有大部分时间都系讲紧琴晚去咗边度打边炉嘅啫。乜要翻听咩？即翻听下嗰间嘢啲边炉好唔好食系嘛？嗱、 哎， 我唔知点解啦，系啦，所以我都而家都学咗啦，做 hea 啲得噶啦个节目吓，即系唔系啊？即系你越认真咧，啲人越唔想听嘅，冇嘅啫，噏下废话咁 OK 嘅。 系， 即系我哋太有内容啊！其实我哋衰，系啊，又衰太想讲解嗰样嘢俾大家听嘅，系唔得嘅。而家冇人想，唔系想上堂啊！其实大家 系 啊，系咯、啊，但系我又唔想无端端教大家，因为我冇收钱啊嘛。 嗯， 系咯、啊，啱唔啱啊？ 系， 咁我都系好显浅咁讲咗少少俾大家听算啦，系嘛？即系你明唔明？唔明，你可以自己搵书睇噶嘛。咁而家问题就系大家想唔想，想唔想学下点样写故仔，或者想唔想知道下到底科幻故事系点？我又觉得其实香港观众有几多人有兴趣啊？ 嗯， 啊，咁 anyway 有兴趣或者捞紧嘅听众。或者你系做緊編劇聽眾，咁你就要即睇下呢一套《散步侵略者》啦。咁我就覺得中間有好多好多位，冇錯，係學到嘢嘅，係上咗一堂嘅，幫我都係啊。

即係點解會即係所有就算超級英雄咁，所有去到電影版都係拳即係得拳頭交嘅冇腦咁，我覺得係呢類型咯。 係 即係個都係睇表面咯，要 唔係官能咯，總之係官能咯。 係咯。 即係你刺激佢嘅只係官能咯，即係好淺嘅呢個就係、是、嚇好淺嘅。其實你要刺激到你嗰、那個即係個意識啊，或者你裏面嗰、那個感覺咧，其實係深啲噶嘛。所以我咪就係話咧，睇唔到嘅鬼戲係即係嗰只鬼係睇唔到嘅，恐怖過睇到嘛。你覺你俾我係嘅，但你一般觀眾就唔係啦，一定要見到只鬼啊嚇。 係。 咁見唔到嘅鬼係更加恐怖嘅，即係我覺得係。 其實因為都係咁啊，因為你隻怪見唔到，其實難打都見到噶嘛。 係啊，你直情都唔識點打，你冇得打，係嗰種恐怖係咯，即係唔同 level 啊，成我覺得係係 係。咁但係要好有個即係個我覺得係你個人要消化咗套嘢，跟住知道佢入邊講樣嘢，你先會感覺到啊。咁但係 當然要營造得好好啦，套戲亦都係。營造得唔成功咧，咁你又見唔到嘅，咁咪唔好睇咯，係咯， 係咯，咁呢套散步出嚟者就即係都係有呢個元素咯，咁因為我都係快睇嘅，即係我唔係話咩咁，佢有嗰個意思咁，但係佢拍嗰特登加翻啲動作落去喎，佢電影版。 哦，你講電影係，我反而唔中意呢一下嘅係， 係咯， 略嫌有啲衛斯理啊，係啊係，有啲冒險王，但都係佢唔係咁差嘅意思啫。唔需要，我嗰啲人唔需要嗰 part 嘅，系啊， 嗯， 其实唔需要。我觉得佢好似电视咁，咪反而玩翻心理恐怖呢样嘢咧，系好啲。 咁我佢呢度即系都系佢，因为个谂个即系偷人哋个 概念 呢样嘢，令到啲人觉得呢套嘢 OK 啊，系啊，个 系 消化咗之后， 到个桥咯，其实就 系、是。系啊，咁但系拍出嚟个紧张就都系日本电影嗰样嘢咯，我觉得系，即系比较慢热啲咯，系。 如果佢个电影版唔系玩到又出自卫队又成，你搞到我哋 expect 有场大战咧，其实本来冇问题，但你咁样令到我有咁嘅期望，结果又冇咧，咁咪差啲。 有少少怪嘅，其实即系好断开咁嘅嗰啲，即系啲突然间啲爆炸或者有啲嘢突然加落去咁。 突然间加落去嘅，系啊。 哈哈， 咁 啦，咁 系咯，咁嗰套 Village of the Dam 啊，马仔有冇睇过嘅咧？同埋嗰套其实有冇中文名嘅咧？ 我睇过，应该可能嗰阵时香港唔知系咪叫魔童村咧？ 呢套叫魔童村，即系唔系啊 ？Children of the Corn 嘅。 我见到个名佢哋咁样，不过我唔记得啦。 O K， 咁但系佢呢套系新噶嘛？因为系 哦，你讲黑白片嗰度叫做魔童村， 系啊。 O K O K O K。 咁我唔知系佢呢个叫新魔童村定咩啦？ 哦，咁仲有第啲名好怪好多名嘅， 咩准五前十事啊？ 系啦，嗱呢个咁文艺嘅，似乎一定系台湾名。咁啊，点解咁叫咧？其实佢因为佢发生嗰佢哋晕低啊，成村人同时晕低，就系、是、发生喺朝头早嘅十点钟。如果大家睇佢个画头有讲嘅， 嗯， 系啊， 系。咁但系呢套戏都系我嗰阵时喺美国做嘅，都系唔系几收得嘅。 哦，系呢、這个 John Carpenter 嘅特色嚟噶嘛，即系通常第一次做嗰阵濑嘢，但系之后又经典啦。 哦，都系咁啊，其实 可能真系太过超前啦，啲佢啲拍啲嘢。 嗯， 唔系我 系 笑佢啊，我讲真嘅，系 系啊， 系实在我睇怪形嗰阵咧，哇，我觉得好好睇啊，但系其实同场嘅人咧，我唔系好觉得佢哋好欣赏我。 嗯， 系，但我已經覺得好正嘅，系，我都話呢度好睇啊！乜原來其他人唔覺得嘅咩？我咁樣，哦， 唔係怪型，其實有陣時係即係做完之後啲人先覺得正嘅啫， 係嘛？我唔知啊，我第一次睇就中意嘅啫， 唔係我嗰時細個睇就好驚嘅套嘢， 嚇！ 即係唔係好知？ 我唔係好細個， 唔係，即係我嗰時我細個睇。我唔係好明白我隻嘢究竟係咩嚟嘅。 哦，明白，係怪啊嘛，真係好怪啊嘛，係囉。 哦，即係突然間啲人變形，我唔係啊，我突然間變形，我唔知點解會變到啊，驚唔到啊。 其實佢咪就要表達嗰種黑蘇魯神話，總之係怪到不能形容嗰樣嘢，就係、是、咁。 嗯嗯嗯。 咪呢個講過啦，話其實佢個原本個古仔係改編自呢個瘋狂山脈啊嘛，咪就係、是、黑蘇魯神話嚟咯。 嗯，係。 係咯，咁樣咯，都係即係呢類型而家，因為實在冇畫面刺激，咁劇真係冇乜人拍咯，係咯，咁啊係咁多啦，我 好。